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37集《猫的风波》下。两人正说着，就见夭夭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味道，晃了晃尾巴，伸爪子扒了两下地面，又到处闻，接着晃了晃尾巴，还发出了轻微的叫声。 夭夭认识大虎、小虎和花丽丽的，跟花丽丽尤其好，他应该是闻到味道了。 你的意思是猫被藏在附近了？要藏在哪儿竟然听不到声音啊？ 地底下。 展昭低头看了看夭夭正在扒拉的地面，白玉堂微一皱眉，去看了一眼那草棚里边石板铺成的地面。 地上还有猫咪的脚印，表示笼子底下是空的，所以…… 我懂了，陈伯这次不是做了1341个机关，是1342个。 说着，展昭四外找了起来，白玉堂回头看了看青阳山。 上面真的有1341个机关。 嗯，可好玩了，有空带你进去。 说着，展昭握住了支撑草棚的一根竹竿，用力一转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草棚中间的两块石板像两扇门一样打开了，且不是往上，而是往下。 猫就这么掉下去了？ 白玉堂低头朝着那黑洞洞的洞口往下看，展昭往下一跃。白玉堂看着消失在黑暗中的展昭，觉得地道还挺深的，不过猫的话，这么点高度掉下去应该不会有危险，无论是哪只猫。白玉堂正想着，就听到下边展昭喊 玉堂。 嗯，白玉堂往下看，可惜下边太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 去砍个高点的树过来。 展昭朝着上方喊话，白玉堂立刻转身去身后的树林砍了一棵高高的松树过来。 往下放。 白玉堂将树顺着洞口往下传，很快下边展昭接住了树干。 玉堂让一下。 白玉堂后退了几步，就听到下边有悉悉嗦嗦的声音，随后传来了猫叫声。之后的动静让白玉堂也惊呆了，就见顺着树干一只一只的猫咪往上爬，什么品种的都有，上来了也不走，都围着夭夭蹲坐着，边叫边舔毛，竖着尾巴一个劲儿蹭夭夭。白玉堂帮着数，一转眼几百只就上来了，还在源源不断的往上爬，整个空地上很快都是猫了。五爷正看呢，就感觉有什么东西蹭自己的小腿，低头一看，就见是一大一小两只虎纹小猫，脖子上还有一圈红色的绳结，是之前小四子给他们编的。白糖松了口气，大虎小虎没事，再找到那只胖梨花，小四子就不用哭鼻子了。大虎小虎围着白玉堂转来转去，边蹭边叫，显得十分亲昵。大概用了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，那些猫才全部爬了上来。白玉堂粗略一估，这里头有接近1500只猫。最后白玉堂就见那棵树被拽了下去，展昭抱着一只胖猫一跃而上，将胖猫往地上一放。白玉堂一挑眉，这可不就是那只胖的都走不动的梨花猫花梨梨。 都找到了就回去吧，正好赶上赛猫大会。 等等。 展昭一把拽住白玉堂，白玉堂不解地看他，展昭伸手拿起自己的巨靴。 机会难得，有一件事情我早就想做。 白玉堂不解地看展昭，只见展昭握着巨靴走到了那1500只围着夭夭蹲坐在一起的猫咪跟前，缓缓地抬起了抓着巨靴的手。白玉堂就看到那1500只猫连同夭夭一起抬起头，盯着巨阙上挂着的箭穗，随后就见展昭突然一挥手，箭穗从左边挥到了右边，那1500只猫咪连同夭夭一起一转头，从左边望向了右边，展昭又将箭穗挥到了左边，猫咪们和夭夭一起转向左边。 展昭将剑穗在空中绕了个圈，猫们和妖妖一起仰着头绕了个圈，随后展护卫愉快地挥动着剑穗逗起了猫，白五爷扶着额头潇洒地靠着一棵树叹气。正午时分，赛猫大会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开始了。西域各国的使臣来到比赛场地一看，发现展昭没在，都暗暗地笑了笑。当然了，这其中不包括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哈欠连天的辽国使者。赵真亲自来主持比赛，开封城爱猫之人众多，好多人都来了，大家也都在找展昭。这里头的看客不少都是养了猫然后猫咪失踪的，急切地期盼着展昭帮忙把爱猫找回来。赵真落座之后对陈公公点点头，陈公公宣读圣旨，交代了一下比赛规则，最后宣布比赛开始，各国开始争相展示自己的猫。猫的品种各异，拿出来比试的自然都是品相极好的，因此比长相赛不出谁最高，就到了训猫定胜负的时候。各国各自派出一个人来带领几只猫参赛，只是大宋这边展昭还没到。 展昭还没到？ 回禀皇上，展护卫找猫还未归来。 各位爱卿，可有熟猫之人愿意代替展护卫参赛？ 赵真看了看观战的文武百官，众臣子面面相觑，太师拿着个酒杯问包拯， 那些猫还没找到？ 哼，等着看好戏。 太师接着喝酒，觉得刚才展出的猫里边有一只黑色长毛猫好生可爱，不知道能不能讨回去养在家里，让人在它脑门上染个白月亮什么的，取名就叫小黑。 安全 一旁包大人打了个喷嚏揉鼻子，就见庞太师正盯着远处一只白爪小黑猫坏笑。正在众臣犹豫之时，有一位官员起身上前。 臣愿为皇上分忧。 群臣都好奇地望过去，就见走出来的一人，怎么说呢，长得贼眉鼠眼，赵真微笑打量他。这位自告奋勇的官员姓吴，叫吴浩，今年30岁。他其实并非是朝中官员，而是一个小小的寺官。皇宫中养了众多动物，他是负责给那些动物准备膳食的官员，品阶可能也就跟城门官差不多。今天因为赛猫，所以他被允许进入赛场，出现在了赵真的面前。赵真微微地笑了笑，他还没说话，龙袍的袖子突然动了动。众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就见赵真袖子盖着的地方有一只胖乎乎的花狸猫探出了头来，眯着眼睛瞧着站在不远处的吴浩。吴浩看到那只猫也愣了，因为这猫太胖了，脖子上有个红色绳结，两片上嘴唇上还有两撇白胡子，所以他觉得眼熟。 哎，黑子，那胖猫不是你开封府的吗？ 你认识花狸狸？ 天底下胖成这样的猫也不多，再说了，我在开封府院子里打盹的时候用它做过两回枕头，它还抓破过老夫的官袍。 包大人继续喝茶，觉得花狸狸干得漂亮。花狸狸盯着吴浩看了一会儿之后，突然很凶地嘶哈了一声，对着他呲牙。赵真看了看南宫，南宫点头， 将这个头毛贼抓起来。 侍卫们答应一声上前，吴浩一惊转身就跑，只是他刚刚跑到广场上，就看到大门口展昭走了进来，身后乌压压一片的猫。吴浩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那些猫都跟花狸狸似的呲着牙朝他扑过去，瞬间吴浩被猫群淹没。 呵， 群臣都探身看热闹，便议论纷纷， 那就是那个老鼠仙人， 不说西域口音吗？ 装的吧？ 哎呀，那群猫是把它当作仙团来挠了吧？ 哟，那不是我家阿花吗？找去了，我闺女昨个还哭呢。 这猫群的战斗力貌似不比狼群小啊。 欧阳和龙桥广都点头， 邹良挑了挑眉，看了看身边林业火，火凤这会儿搂着哑巴正揉毛。 喵果然是记仇的，还是汪老师厚道。 赵真觉得再闹下去，吴昊估计要散架了，就对展昭点了点头。展昭打了声口哨，猫群停下了攻势，这时就听小四子喊了一声： 大虎小虎。 大虎小虎仰起头，朝着小四子奔过来。随着小四子的呼唤，丢了猫的主人们都开始叫自家猫咪的名字，小猫们各自投奔自家主人怀抱。很快广场上就剩下了参加赛猫大会的那几只猫了。吴昊被抓得伤痕累累，瘫坐在地上。赵真问他为何做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，吴昊痛哭，他说出来的理由则是叫人啼笑皆非。原来这吴昊属老鼠，长得像老鼠，又从小最喜欢老鼠，只是自从展昭来了之后，开封城猫越来越多。吴昊最讨厌猫，心情一直很低落，再加上赵真封了御猫，猫的地位一路飙升，开封爱猫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所以吴昊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展昭。他暗中谋划了好久，终于实施了这次的计划，原本以为可以挫挫展昭和猫的锐气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赵真听着吴昊哭问他为什么封了御猫却不封御鼠的时候，下意识地看了白玉堂一眼。白玉堂接收到了赵真的目光之后，立刻瞪了他一眼。皇上讪讪地摸了摸鼻子，五爷那眼神像是说，你个不靠谱的皇帝，要是敢给他封御鼠，他就死亡杀驾了。虽然很想搅浑水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不过赵真觉得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得罪白玉堂也没啥好处，于是咬咬牙忍了，将吴昊带下去按罪论处。这边西夏的使臣问赵真， 皇上，赛猫大赛还比不比了？ 其他几国使臣也觉得失望，本来挺好，还以为计划通，没想到吴昊这么没用，最后还是被展昭找到了那些猫。 这是赛猫大会，几位都没猫了，怎么比？ 八王爷看了看那几位使臣，那几个使臣一愣，瞧了瞧自家这边，发现刚刚还在的那些猫都不见了。抬起头再看，只见展昭坐在对面大宋阵营的一张椅子上，一手拿着个茶杯，一手拿着巨靴，正晃剑穗呢。脚边所有参赛的猫都乖乖蹲坐在一起，仰着脸转来转去，瞧着那剑穗，那叫个听话。众使臣叹气，没辙，大宋朝猫妖坐镇，比猫还是算了吧，完全没有胜算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